过一些平凡的夜。 是否懂一懂，昨天也是一片晴空，没抱我就最好低头，让风吹散爱他的理由。飘过的云不会同一朵，遇见彩虹才会牵手，深呼吸爱有他的节奏，要慢慢等候。在不爱我的时候，是否也那么纵容？他的温柔像我不折不扣，他在我心里留下带刺一样， 爱是偏伤， 因为幸福终于向我招手，是经过，爱在我心里留下单词一页， 至少快乐过。 飘过的云不会同一朵，遇见彩虹才会牵手，深呼吸爱有他的节奏，要慢慢等候。他在不爱我的时候，是否也那么从容？他的温柔伤我不折不扣，下到此一游， 爱是偏伤， 还以为幸福终于向我招手， 你感觉还是蜃楼， 他不会停泊，他只是经过，爱在我心里留下到此一游， 至少快乐过。 因为幸福终于向我招手， 你看见海市蜃楼， 他不会停泊，他只是经过，爱在我心里留下到此一游， 还会有彩虹， 还会有彩虹。 在回忆排山倒海，却不能卷土重来。我们那么快，争分夺秒相爱，来不及享受痛快，就匆匆分开。于是我感慨，倒不过春去秋来，这是场竞赛，我们被时间打败。如果

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些动摇，你有的好， 他

散那可收，一生何求，谁计较赞美与诅咒，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， 但时间终于会证明一切，baby。 爱 某一天，直到我微笑的闭上眼，闪过心里最后的画面，还是蓝天里的你。爱到某年某月某一天，渴望一直守护一个人的房间，居然我邀请你一起去看一看永远。沉沉的心，有多少失恋只喜欢我的怀里，是一个没有风没有雨小小的世界。如果什么都会变，爱一定能例外，在你和我和天空的面前许下一个预言。到达幸福最快速的路线，虽然我不能解释，但时间终于会证明一切 baby。 爱到某月某月某一天，直到我微笑的闭上眼，闪过心里最后的画面，还是蓝天里的你。爱到某年某月某一天，请你一起去看一看永远。短短的旅程，长长的一辈子，从此你的每一天都让爱，都让我陪着你一起走，无论最后是什么时候，一直到我们都走不动。爱上了一个人，不再是一个人，紧紧牵着你的手。Ooh, yeah, yeah。 忙碌了一上午，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，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咯。